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自萌， 我是志强。今天是2021年12月23号星期四。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有小雪，最低气温0下6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雪，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小雪，最高气温3摄氏度，今天夜间有小雪，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滩至建祥桥北路段受交通流量大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您将了解到天津第148例本土确诊病例，病毒全基因组测序为德尔塔变异株。 西安进一步加强疫情管控，全市小区单位实行封闭管理。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再添重点工程，畅通路北京段和河北段同步开工建设。 天津方面，十四五京津将建成5条城际铁路，其中2条明年下半年通车。 河北方面，京津冀首班中老泰国际班列从河北石家庄发出。 国内其他方面，江苏常州市天宁区发生4.2级地震，江苏启动地震应急3级响应。 国际电讯方面，以色列计划为本国特定人群接种第4剂新冠疫苗。 土耳其多地遭遇暴雪极端天气，16个省宣布学校停课1天。 文体方面的消息，张家口东澳村、东残澳村举行全要素测试演练。 国家大剧院迎来14周年院庆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先来关注疫情。昨天下午，北京市通州区小卜防范区开展第2轮集中大规模核酸检测。据介绍，这次共准备了37个采样台，4小时完成了17000多人次的检测工作。之前开展的第一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疫情发生之后，宋庄镇严格按照北京市和通州区关于出现局部散发病例之后，社区村应急处置措施的相关规定精神，针对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有序安排推进核酸检测工作。工作人员每隔2个小时送一次检测样本，确保尽快可以拿到核酸检测的结果。 据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消息，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于天津市本土第14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呼吸道标本及病家环境样本进行新冠病毒全基因组高通量测序和序列分析。测序分析结果显示，该病例属于德尔塔变异株，与目前浙江绍兴流行的毒株德尔塔变异株为同一分支，提示该病例为浙江绍兴疫情同一传播链。 再来关注西安方面，记者从昨天下午举行的西安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西安市将会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全市小区村单位实行封闭管理。 从今天0点起，西安市全市小区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每户家庭每2天由1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其他家庭成员除在疫情防控、城市运转保障、居民生活密切相关行业工作外，一般不外出，外出需持单位、社区开具的证明。 同时呢，要加强农村地区人员的排查管控工作，严格进行外来人员，特别是中高风险地区来返人员的排查登记，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西安市倡导全体市民非必要不离市，交管部门在异常五站以及国省干道、高速路口等加强查验，对于非必要离市的人员进行劝返，确因特殊原因需要离开西安的，除了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外，还需要提供单位街道证明以及相关的审批手续。 暂停西安市长途客运班线，但运送市民生活和防疫物资的货车可以通行，出租车、网约车不得进入中高风险地区，也不得出市区运营。 从12月9号到21号晚上的24点，西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3例，共有一个高风险、40个中风险地区。41个中高风险地区以及所在的区县、开发区人员严格限制出行。 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西安至广州、东莞、银川、兰州、北京、成都、重庆及陕西省内多个方向客流下降，部分列车运行或调整运行时刻。此刻，按照西安市疫情防控要求，即日起从西安火车站、高铁西安北站乘车离开西安的人员，除必须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及一码通、行程码绿码外，还需向所在单位或街道办、乡镇报备履行离开西安的相关审批手续。 铁路部门也同时提醒，具体的列车运行信息请及时关注12306网站以及12306客户端进行查询，同时请旅客朋友提前了解当地的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合理安排出行，避免耽误自己的行程。 昨天陕西西安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2021年12月21号0点到24点，陕西西安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2例，均已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12月9号0点到21号的24点，西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3例。 据介绍，西安市此次发生的本土疫情，经过基因测序为德尔塔变异毒株引起。经过专家的研判，西安市存在隐秘性传播，目前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并且出现了外溢病例，疫情已经进入病例报告的高峰期。 另外，昨天深夜，据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消息，西安市开展全市第二轮新冠病毒核酸筛查工作，这次核酸筛查工作共发现核酸阳性人员127例，已转运至西安市定点医疗机构诊断治疗。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周口市的疫情。昨天，河南周口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透露，12月21号晚上8点钟，周口市沈丘县发现两名阳性病例，而在22号凌晨2点左右，又发现两名初筛阳性病例。经过复核和专家研判，被确定为两名确诊病例和两名无症状感染者。以上四人为两对夫妻，是亲友关系，均在西安经营早餐生意。 目前，四名患者均已闭环转运至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进行诊治。沈丘县公安局昨晚发布通报，决定对谢某欢等四人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记者从周口市沈丘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目前沈丘县内学校均已停课，上下沈丘的高速均已封闭。 再来关注广西方面，昨天晚上，广西防城港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在东兴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东兴市目前的疫情防控最新情况。 据介绍，截至12月22号12点，东兴市全员核酸检测累计165251人，已出检测结果123982人，在封控区筛查出阳性四人，目前正在加快对确诊病例的流调工作。第一例标本送广西疾控中心开展基因测序，结果为德尔塔进化分支。新发现的其他病例测序工作正在开展。 记者昨天从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了解到，12月21号，浙江省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这是12月5号以来，浙江首次实现单日本土病例零增长。12月22号0点到下午3点，浙江省无新增本土感染者。 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浙江省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每日新增病例数连续下降。其中，绍兴市上虞区近期新增病例以集中隔离点筛查发现为主，实现了社区清零目标，新增病例风险总体控制在闭环管理以内。杭州市和宁波市疫情进入清零阶段，本轮传播风险基本已得到控制。 据了解，浙江本轮疫情发生的地区是浙江制造业的大区重镇，随着管控措施的延续，对产业稳定运行的不利影响逐步显现。为了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有序运转，浙江省成立了工作专班，启动并迭代完善应急处置机制，联动落实属地责任，确保快速响应企业保供保链的需求。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将于本周六12月25号至下周一1月27号举行。所有在北京参加这次考试的社会考生和跨校参加考试的在校生都必须提供本人考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为确保考前能出检测结果，北京教育考试院建议以上考生在12月23号进行核酸检测。 考生要在进行核酸采样时主动向检测机构亮明研考考生的身份，完成采样24小时后，考生可以在手机北京健康宝小程序精心相助核酸检测当中查询检测结果，如果有问题要及时联系所在检测机构来解决。建议考生将检测报告打印或者截屏，以便进入考点时可以出示。 考前如防疫形势发生变化，北京市将视情况对本次考试疫情防控措施进行调整。考生要密切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及北京考试研考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北京市最新疫情防控要求和北京地区有关规定，同时保持手机等通信畅通。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寒潮天气。根据北京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显示，今天到本周日，北京市将会再迎一波寒潮，届时弱降雪、大风以及强降温轮番上阵，最低气温下探到了-10摄氏度，也将会创下今冬以来气温的最低值，风寒效应剧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为应对这次寒潮，市气象台于昨天15点发布寒潮蓝色预警。这次寒潮将先后带来弱降雪、大风和强降温天气。寒潮前锋将在今天前半夜挺进本市，带来全市范围的零星小雪或小雪。中心城区以零星小雪为主，雪量不足1毫米。西南部山区雪量相对明显，降雪量在1到2毫米左右。和降雪同时而来的是平均风力3至4级、短时6至7级的大风，尤其是周五、周六和周日上午的短时风力较大。此外，这次寒潮带来的降温也尤为剧烈。本周五气温断崖式下跌8摄氏度以上，白天的最高气温都将跌至冰点以下，为-4至-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更是低至-10摄氏度左右，这也是今年冬天以来北京的气温最低值。这种低温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日，下周一本市的气温才会缓慢回升。剧烈的风寒效应下，体感会比实际温度更低，防寒保暖是重中之重，要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另外，雪后路面湿滑，道路易结冰，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大风天还要注意防风防火，远离临时搭建物，保护自身安全。 接下来关注交通方面，昨天京津冀协同发展再添重点工程，昶通路北京段和河北段同步开工建设，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与廊坊北三线交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向纵深迈进。来听河北廊坊台记者郭磊的报道。 昶通路项目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发展的重点项目，全长约7.9公里，其中北京段约7公里，河北段约0.9公里，含新建跨潮白河大桥1.638公里，预计2024年竣工通车。大昶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春芳： 之前啊，我们只有一条通往北京的这个武清路，通过友谊大桥进入北京城市副中心。昶通路建成以后呢，我们又增加了一条新的这个进京通道，这样呢，进入北京副中心这个核心区又缩短了4公里，也方便了往来通勤人员的这个出行。 目前，北京通州区与廊坊北三县已连通道路10条，其中4条为高速公路，分别为京秦、京哈、通烟、首都环线高速公路，6条为普通道路，分别为徐引路、京渝旧县、五星路、唐通县、京津公路、通武县。此次畅通路，北京段、河北段同时开工建设，实现了北京市和河北省两地在重点工程项目中一体化设计、一体化建设、一体化管理的工作新模式，也是廊坊北三县与北京城市副中心承接疏解、协同联动、一体发展的具体落实。 到本月底，也是今年年底，北京道路停车将会实现电子收费全覆盖。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北京道路停车改革将满3年，目前北京市共有1031条道路、8.99万个车位实行了电子收费，剩余的道路车位各区正在抓紧接入到市级平台实行电子收费。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道路电子收费车位累计服务车次1.24亿次，累计服务车辆652万余辆。随着停车改革不断深入，道路车位的周转率、服务车次都明显提升，仅今年一年的服务车次就相当于前2年之和。目前全市道路停车前端视频设备覆盖率已达99.99%，12月底前将实现视频计费设备全覆盖。 从明年起，北京市也将会加强路外停车综合治理，持续开展有偿错时共享，优先排活既有的停车资源，提高利用效率。同时鼓励各区在精细化摸排供需关系的基础上，结合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巷整治等，挖潜建设停车设施，并且因地制宜统一资源，总结今年区域停车综合治理的试点经验，扩大示范区治理范围，缓解居住停车矛盾。 电动自行车登记手续可以用手机办理了。北京市交管局昨天发布，即日起在北京购买电动自行车后，市民只需要通过北京交警客户端拍照上传相关申请材料，并填写车辆相关信息，即可完成个人信息在线认证、车辆信息在线核查。随后到各非机动车登记站出示认证信息后，可以直接验车发牌。 今年12月15号，北京地铁公司试营业了第一批便利店，今年年底之前也将会陆续完成130处便利店、疏忽以及药店等便民服务设施的开业经营。 今后，北京地铁将继续丰富便民服务种类，打造轨道上的城都市生活，助力城市微中心建设。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地铁7号线欢乐谷景区站 C 口附近，一家橙色装饰基调的京青智能便利店映入眼帘。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店前有一名员工进行提示和引导，乘客经扫码测温后，面向门口的闸机屏幕进行支付宝刷脸认证。这是北京地铁第一家智能无人便利店，从今年9月29号起开业运营。大约10多平方米的店面内，为乘客提供了各种轻食、饮品和休闲零食，还有雨伞、水杯等日常用品及具有北京特色的文创产品。消费者选好商品到支付环节时，直接靠近出口的机器，小程序就会自动结算。他们说，在地铁6号线青年路站站厅层西南角，一座约50平方米的便利店试点营业。售卖区的冷藏柜里摆满各类中西式方便食品。除京青智能便利店外，一清控股还在北京地铁开设了20家便利店。京青便利项目负责人牛新直介绍， 给大家提供的是即时性的，大家拿起来就能走，出了地铁站就可以吃的东西。 今后北京地铁还将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等先进技术继续丰富便民服务种类，打造轨道上的都市生活，助力城市微中心建设。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京津同城化发展也越来越紧密。天津市综合交通运输“十四五”规划已经正式印发，十四五期间，天津将会形成5条高铁、城际铁路通往北京东部、东南和南部的新格局。 昨天举行的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透露，天津通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京唐城际铁路和金滨城际铁路保底至北辰段将于2022年下半年建成通车，通往大兴机场的京新城际铁路将于2023年上半年建成通车。 加上正在谋划中的通武郎市域铁路，十四五期间天津将形成五条高铁城际铁路，通往北京的东部、东南和南部的新格局，还将建设作为京沪高铁第二通道的津尾铁路。 发布会也明确，天津将会进一步推进京津还有津滨通勤便利化。据介绍，2021年天津相继出台了京津通勤便利化12项措施，津滨通勤便利化6项措施，目前都已经落实实施。京滨城际实现了公交化运营，一天一图，最小的发车间隔缩短到了5分钟，最短通达时间30分钟。支付实现了同城化，实现了京津地铁 APP 双向互认，全国300多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实现一卡通。京滨轻轨早晚各增开了一列直达快车，由原来全线京停21站变为了中间只在直沽站京停一次，全程仅需42分钟，每天早晨的运营时间也提前到了5点57分，晚上运营时间延后到了23点。 昨天京津冀首班中老泰国际班列从石家庄发出，这是石家庄首条至东盟的国际线路，从此川流不息的中老铁路上有了京津冀的身影。请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这趟满载70柜轮胎、机械设备、日用品等货物的国际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启程出发，一路向南，行程3600多公里，预计7天抵达老挝首都万象。石家庄国际陆港副总经理任永昌表示，石家庄国际陆港开通中老泰国际班列，正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保证供应链、产业链战略安全。 开通中老泰国际班列，有利于放大京津冀区位、市场、产业等比较优势，推动外贸企业拓展东盟市场，加深双边经贸交往，对京津冀高质量对外开放具有积极意义。 中老泰国际班列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开通的第9条国际线路，是在稳定开行欧洲北向、中亚西向和海铁东向基础上新增的南向国际线路。截至12月22日，今年石家庄国际陆港已开行国际班列196列，运输货物15.33万吨，价值37.8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4%、96%和103%。各项数据已远超2020年全年总和。石家庄中老泰国际班列的开通，是河北乃至京津冀地区抢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政策机遇的重要举措。 接下来我们关注医疗方面。根据日前出台的《北京市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和《北京市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北京市定点医疗机构类型将会进一步扩增，参保人员就医将会更加的便捷。据北京市医保局介绍，新办法将于明年的1月1号正式施行。 管理办法同时明确了申请定点医疗机构的基本条件，包括医疗机构需要正式运营3个月，有注册执业医师，主要负责人负责医保工作，具有医保管理相关制度，具有相关信息处理能力等。同时对定点医疗机构监管提出要求，如定点医疗机构要规范诊疗行为，执行医药价格，使用药品耗材，制定内部管理措施，加强宣传培训，配合检查监督，保障信息安全等。 北京市医保局同时还表示，目前全市已经有2900多家定点医疗机构，可供参保人员自主选择。参保人员不仅可以到本人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还可以到2500多家共同定点医疗机构直接就医。其中包括了39家 A 类定点医疗机构、160多家定点专科医院、170多家定点中医医院，还有22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昨天，在开诊3周年之际，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开展义诊活动，10个科室的医生为患者提供线上线下义诊服务。作为第一家入驻通州区的3级甲等综合医院，开诊3年来，院区门诊总量达到258.2万人次。 通州区近日出现了本土确诊病例，应检尽检、院检尽检的需求骤增。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在保证了门急诊、住院病区正常运行的同时，还开设了24小时核酸检测门诊，以自愿报名、多科协作方式支援核酸检测门诊。 目前已经基本实现了不用预约、随到随检，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需求。 三年来，由于医院积极发挥区域医疗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与通州区内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两家二级医院及一家优质社会办医机构签订了片区制医联体协议，共同发挥医联体分级诊疗主导作用，为通州区及北三县区域患者提供连续性医疗服务。由于医院通州院区二期也有新的进展，工程总规模达到9万多平方米的二期主体结构今日封顶，计划2023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为了贯彻落实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改革5.0版改革政策，按照市里的统一部署，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发改委昨天联合召开《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专场新闻发布会，对于相关的政策进行解读。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总队长邝旭在发布会后告诉本台记者，2021年他们针对互联网平台、数字经济、医药购销、美容健身、教育培训等重点行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加大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全年查办反不正当竞争类案件598件，罚没款5100多万元， 全面落实新的实施细则，审查标准更加统一，加大了抽查检查的力度，审查制度更加权威。我们推动市区两级的政府部门啊，加强了内部的自我审查，也引入了第三方评估，这发现的问题呢，推动市区两级部门啊调整优化，探索和河北、天津两个地区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开展联合互查，已经完成了涉及12个部门的60项文件的互查，对发现的问题呢，也逐一的提出了修改的建议。京津冀三个地区政府部门出台政策更加协同。 市发展改革委法规处处长李冠新说，市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对标对表国际国内招投标领域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推进了北京市公共资源招投标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已经实现了公共资源交易招投标，从招标公告的发布到最终的合同款、工程款支付，全流程的电子化，获得这个四行的专家的高度认可。发布了招投标领域的所有的政策文件的一个目录，明确要求没有纳入这个目录的，不得作为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管依据。 昨天，天津市金新办3.0正式上线，新增了100多项民生服务事项。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随着水务、城管、规字等部门与市大数据管理中心实现数据共享、业务协同，金新办3.0上线，新增了100多项民生服务事项。比如用水包装申请业务需要水务、城管、公安等多个部门进行审批，这次申报审批都搬到了线上，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得到回复。二手房交易也是民生事项中经常办理的业务，需要当事人进行房屋过户、水电气等配套设施的变更，往返多个单位，现在这些手续的登记可以在金新办上实现，当事人最后到现场交易就可以了， 只需要点击金新办这个一站式的实现了像二手房协议啊、转移登记啊、查询啊、变更登记等多项不动产登记。 此外，软件还增加了线上核酸检测预约、婚姻登记在线办理等功能。目前金新办上线市级政务服务事项达到了1600多项，便民服务事项400多项。 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更加精准地解决群众的和企业的需求，推动建设网络强势数字天津。 记者从天津市工信局了解到，天津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 PKS 安全先进绿色计算2021生态大会将于24号到25号在天津市召开。大会旨在搭建开放协作平台，集聚产业生态力量，组织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发展安全先进绿色计算产业，助推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 大会将采取线上和线下、虚拟和现实、现场和远程三种结合方式，邀请政企人士共同探讨我国安全先进绿色计算产业的发展路径，建立战略驱动、自主创新、平等合作、健康发展的新型安全先进绿色计算产业生态，并就安全先进绿色计算产业最新发展成果、标杆应用、产业发展趋势做精彩分享。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2021年12月下旬起，北京统一开展以灭蟑为重点的家庭灭虫害活动，活动将会持续到2022年的1月28号。 根据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关于开展2021年全市冬季病媒生物控制活动的通知要求，北京定于2021年12月下旬起统一开展以灭蟑为重点的家庭灭虫害活动。具体活动时间，第一次灭蟑投药时间2021年12月27号到31号，巩固加强投药时间2022年1月24号到28号。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节目。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测定，昨天晚上9:46，在江苏常州市天宁区北纬31.75度、东经120度，发生了4.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据初步了解，此次地震常州地区震感较强，苏南、苏中地区震感明显，上海和浙江等临近地区都有震感，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震后，江苏省地震局立即启动地震应急三级响应，并先后派出了3批地震现场工作队赶赴常州市天宁区，开展灾情调查、流动监测、科学考察等工作。经研判，原震区未来几天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 受到地震的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出行以及铁路的运输安全，铁路部门紧急启动了应急预案，加强线路设备的设施巡查。对于沪宁城际、京沪高铁还有京沪冀有线等线路部分区段进行了封锁检查，而受此影响，部分列车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具体信息详见车站公告或者拨打12306铁路客服中心的电话咨询，以便合理安排行程。 未来，高效便捷的电动汽车换电站有望实现共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汽车行业首个共享换电站建设规范正式发布，后续将通过3个阶段实现换电技术在不同品牌的电动汽车之间共享。 新发布的电动乘车共享换电站建设规范团体标准包含了13部分内容，不仅对于共享换电站的关键核心部件技术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规范，而且还对换装的装置、通信协议、数据管理、安全防护等做出了分类要求。 目前，奥动新能源在北京、上海、广州等25个城市运营500多座换电站，未来汽车共建成700多座换电站。但是相关建设标准和技术路线不同，各品牌的换电设施难以共享。新发布的标准是汽车行业首个共享换电站建设规范，后续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通过基础设施共享、车型平台共享和电池包平台共享这3个步骤推广共享换电技术。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入境处于昨天公布，将于12月28号推出电子化签证申请服务和电子签证安排，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无需亲身前往入境处办事处，而可以在网上完成整个申请程序，包括通过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序、入境处网站或者是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递交签证，于申请获批之后，通过网上付款程序缴纳相关的费用，并在缴费成功后及时下载电子签证，以 PDF 形式储存于个人流动设备当中或进行打印。 电子签证会取代现有的使用的入境签证及进入许可、延长逗留期限等粘贴式标签，但是2021年12月28号前签发的签证和相关标签，在其列明的有效期届满前依然有效。 电子签证上会载有通过入境处官方密钥产生以作为防伪用途的二维码，相关人士可以使用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序扫描该二维码核实签证资料，其他应用程序则无法读取任何资料。签证资料也可以通过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序、入境处网站或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的查询电子签证服务输入并进行核实。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政府21号宣布抗疫新的举措，从本周在纽约市增设多处新冠病毒的检测点，并且计划动员大约1000名军医支援医院。 据报道，美国首都华盛顿21号新增确诊病例超过了5000例，接受快速筛查似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家检测设备更是紧缺，成为稀有资源。人们口口相传哪些店铺售卖居家检测设备，仿佛重演疫情爆发之初的抢购纸巾。 另外，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即使人们能够赶在24号平安夜之前完成检测，并且由医院出具检测报告，也赶不及在24号那一天拿到寄送的报告。许多人在圣诞聚会和旅行之前仓促寻找检测途径，发愁要不要改变自己的节日计划，这让人们很苦恼。拜登政府同时还计划动员大约1000名军医支援医院。 英国《自然》杂志当地时间12月22号刊发的文章表示，相比成年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儿童所具备的先天免疫力可以更有效地对抗新冠病毒，并减低发展成新冠重症的可能性。 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研发团队发现，儿童的呼吸道具有更强的先天免疫反应，可以快速部署干扰素，阻止病毒的复制。而成年人的免疫反应较慢，新冠病毒可以悄然入侵人体，在其他部位造成难以控制的感染。 为了遏制疫情反弹，防控奥密克戎毒株扩散，以色列接种第4剂新冠疫苗。近日，以色列新冠疫情明显反弹，21号报告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翻倍，单日新冠确诊病例数升至了2个月以来的新高。为了遏制疫情反弹，防止奥密克戎毒株扩散，以色列对外加强出入境防疫管理，对内多管齐下控制疫情，并计划为本国特定人群接种第4剂新冠疫苗。 以色列医疗专家委员会21号批准为60岁及以上人群和医务工作者接种第4剂新冠疫苗。以色列媒体报道，接种第4剂疫苗者需要距离第3剂疫苗4个月以上。预计第4剂疫苗接种工作将会在几天之内开始。 泰国政府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22号通报，已发现104例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部分病例已治愈出院，部分病例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由于奥密克戎毒株的迅速传播，泰国政府于12月21号紧急决定暂停测完即走和沙盒入境模式申请。此前已完成入境申请流程的游客依然可以入境，但需要增加一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检测费用由泰国政府承担。对新申请入境的游客则恢复7到10天的酒店隔离措施。 为了促进旅游业和国家经济恢复，泰国政府自11月1号起恢复接待国际游客，面向63个国家和地区推出了测完即走免隔离入境政策。截至到目前，泰国已经接待了入境旅客大约30万人，其中检测出了500多例新冠病毒的感染者。 泰国警方22号通报，一名外籍新冠肺炎患者擅离隔离酒店，在外活动多天后向警方自首。据了解，这名游客来自以色列，17号通过测完即走免隔离模式入境泰国，在曼谷酒店等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期间擅自离开酒店，之后被诊断感染德尔塔变异株，酒店方立即报警，警方已违反泰国政府防疫规定对其发出了逮捕令。 经过调查，这名游客17号到20号期间曾经乘坐出租车和包车从曼谷前往巴堤亚、春蓬府和苏梅岛，期间呢，他曾经承诺向警方自首，但是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前往警察局，最终于22号到旅途附近的警察局自首。 当地时间12月22号下午，蒙古国总理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传入蒙古国的风险持续加大。奥云额尔登总理决定，蒙古国政府将禁止国家机关举办春节庆祝活动，但允许民众在家庭范围内举办小型春节庆祝活动，并指示国家紧急状况委员会就此作出相应的明确规定。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消息称，12月22号，日本又有68人在机场入境检疫时被确诊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至此，日本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数已经累计达到153例。 据日本广播协会22号报道，关于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具体实施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计划，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委员长耕田丰志表示，将在本年度内汇总东京电力公司申请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审查结果。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2号，土耳其多地遭遇了暴雪极端天气，恶劣天气毁坏了部分地区的电缆，导致多个地区停电。在对出现暴雪、霜冻、大雾等极端天气以及形成雪崩灾害的可能性进行了充分评估之后，目前已经有16个省宣布学校停课一天。此外呢，残障人士和孕妇可以公休一天。 各地政府声明中还呼吁民众注意交通安全，做好自身防护。而针对恶劣天气可能带来的自然灾害，各地有关部门正在严阵以待。 希腊海岸警卫队12月22号上午发布新闻公告称，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在希腊东南部的爱琴海海域沉没，目前有12人获救，另外有多人失踪，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当中。 希腊海岸警卫队说，这艘船21号深夜在行驶途中遭遇机械故障后沉没，船上12人通过救生艇逃生，后被赶来营救的希腊海岸警卫队转移至桑托林岛。一些幸存者说，沉船上共有32名乘客，另一些幸存者则说船上有50人。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的日子还有40多天，为了全面检验赛前的运行状态，从21号开始，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举行了全要素测试，进一步查漏补缺、改进工作，以更完美的状态迎接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1号，2493人组成的69个代表团和一个观察团陆续抵达张家口冬奥村，开展全要素运行测试，其中包括欢迎接待、餐饮保障、居民服务、核酸采样、商业服务等8个常规科目、27个场景，设置新冠疫情处置、运动员意外受伤急诊等4个应急演练科目，1394名工作人员参与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测试。张家口冬奥村运行团队主任贾凯： 1669套房间都要住满测试人员，同时我们又增加了开幕式的集结、食材的运输这些科目的演练，我们重点测吃住行浴购这些要素，赛时能不能满足运动员的需求，能不能做到安全可靠。 此次全要素测试严格执行全流程、全要素场景化、实战化标准，将磨合提升各业务团队协同配合水平，为赛时场馆安全有序运行提供坚实保障。张家口冬奥村运行团队主任贾凯： 我们的理念是发现的问题越多越好，越早越好，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保证赛时有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 河北张家口冬奥村在赛时将为79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以及随队官员共计2020人来提供住宿和服务保障。在22号的全要素测试演练中，工作人员重点对生活保障方面进行了测试演练。让我们跟随央视记者来沉浸式体验一下张家口冬奥村在赛事的生活服务保障。 在张家口的东澳村呢，有一个综合的诊所，在赛时会有200多名医护人员在这儿进行一个24小时的应急待命。在这次测试演练过程当中，是演练了运动员的房间进行清洁的一个全流程，25步的流程规范可以说是非常的细致和严格的。比方说啊，在清洁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要用5色布对不同的区域用不同的布料来清扫。那在第4步，包括运动员房间如果进入的时候用哪个手指头去敲门，要敲几下轻重缓急，都进行了一个全流程的测试。其实我现在具体的位置是张家口东澳村的一个核心的区域，它也是和运动员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在这个区域赛程广场有22个服务的板块，可以满足运动员生活的需要。比方说我目所能及的像理发店、美甲店、快递、照片冲印等等。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便利商店花店去感受一下。好，进入之后啊，就有工作人员提醒要测温，包括手部消毒，而这也是进入到每一个商店所最基础的一个防疫的要求。进来我们发现这个货架上是满满当当的，除了吃喝用品之外，像袜子、毛巾这样最简单的生活品也是一应俱全的。并且啊，在赛时呢还是有防疫要求的，有一个限流的措施，根据这个商店面积的大小，像这个吧，50个人同时在店之后就要一人进一人出，这也是在赛时的一个防疫的非常严格的要求。 在赛事的保障当中，吃的好不好也是保障的重中之重。随着张家口东澳村开展全要素的测试演练，运动员餐厅也准备了开村的第一餐测试。在演练期间，运动员餐厅对于参演的演练人员也是正常的开放。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体验报道。 在东澳村啊，吃和住和我们运动员都是息息相关的。吃得好，我们运动员在比赛时才能发挥出最佳的状态。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运动员的主餐厅。从这个门口的装饰上，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一种满满的中国风。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去看一下吧。 你好，测温。 这边呢还有一个消毒洗手液，可以说将我们的防疫消杀工作贯彻到底。 张家口东望村的运动员餐厅啊，主要特点就是一个体量非常大。我们有两部分组成，餐厅呢总面积是5225平米，厨房呢是2670平米。从餐厅构成来讲，我们的厨房和餐厅互相呢不会有交叉的。 我们来到了这个取餐区，这里一共设置了6个窗口，赛时将24小时提供600多种丰富的菜品，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到特定的窗口有序排队取餐。现在是用餐的一个高峰期，其实各个点位啊已经配备了我们的志愿者，对大家进行一个疏导和指引，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用餐体验。 再来关注其他体育消息。12月21号下午结束了21天隔离之后，中国男篮国家队全员离开广东清远基地。本周六 CBA 第二阶段比赛就将开始，中国男篮的小伙子们又要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新的赛场。11月底在日本，中国男篮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双杀日本队，为新一轮奥运征程开了一个好局。 近日，北京市重大项目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曾经熟悉的工体身影重新进入到人们的视线当中。改造之后的工人体育场将会由综合性的体育场变身为国际一流的专业足球场，成为首都第一座、国内第一批国际标准足球赛场。同时呢，它还将成为集体育、购物、休闲、文化、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消费载体，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按照计划，工体将会在2022年的12月全面完工，2023年的6月到7月承担亚洲杯的开闭幕式，并且作为决赛场地承办赛事。 毕马威22号发布全球著名电竞城市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设计与排名报告。报告显示，在2021年全球著名电竞城市综合排名中，洛杉矶、上海、首尔名列前三。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从12月15号开始，北京市公园年票在北京市12家公园的24处销售场所开始发售。 一周的时间过去了，现场销售的情况怎么样呢？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昨天也是到了公园销售现场进行了探访，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走进陶然亭公园的大门，就能看到年票销售的指路牌，在门区、售票点、主要路段等处都设置了购票地点示意图和年票销售公告牌，园区道路也有明显的指路牌示。 来，打开您那个。 上午九点钟，在陶然亭公园东门年票销售大厅，20多位游客在5个窗口间隔1米排队等候，现金、电子支付、银行卡多种支付手段都能使用。 2-3分钟吧，就一直都挺好，每年我都跟那儿。 挺方便的，最多2分钟。 连排队 的。对对对，服务态度也好，环境也好。 售票窗口前设置了1米线，有工作人员现场解释年票发售政策，还准备了老花镜、热水、小药箱等。年票销售负责人杨志涛告诉记者， 这一周呢，大概接待了7000余人次，同比去年呢，客流量差不多。也提醒咱们游客，周六日的时候客流量比较大，大家尽量是错峰办理。另外，天气好的时候，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下午呢是1点半到3点半，客流量也会比较集中，建议游客呢错峰办理。 哎，你好，这边咱们 玉渊潭分别在公园的东门、南门、西门和北门设置了4个年票发售点，这些地方都能买到100元公园年票和200元联合年卡。公园服务队队长于凯说， 游客新办理公园年票1分钟之内即可办理完毕，游客充值的年票20秒之内即可办理完毕。如游客新办理公园100元年票，请游客携带1寸免冠照片、金卡、户主卡或退休证予以办理。游客办理200元联合年票，只需要携带本人1寸免冠照片即可。 12月21号下午，在北京儿艺七色光剧场，现实主义题材儿童剧《耗子大爷起晚了》展示了精彩片段。这部儿童剧将于12月25号、26号在民族工大剧院首演。时至岁末，天气越来越冷了，北京的舞台上却是越来越热闹了，天天都有好戏看，让大戏看北京的氛围更为火热。 昨天呢是国家大剧院14周年院庆日，与以往举办公众开放日不同，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的院庆日采取平日演出和线上演出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开放了2个重磅展览，用简约的方式迎接观众的到来。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今天晚上这场小型室内音乐会呢，是由琵琶、二胡、中阮、古筝这4件乐器。 在西咖啡厅前的小舞台上，国家大剧院民乐小组的艺术家们在为观众现场演奏。虽然没有往年开放日人头攒动的热闹，但也为观众带来了别样的静谧和舒适。 大型的活动都办不了，但是这样小的活动也看剧之前也能顺便看一下，我觉得就挺好的。在楼下逛了2个展览，就是一个是雕塑展，一个是服装展。然后服装展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国大过去一些大型的歌剧、话剧的那个服装展览。 当晚，包括舞剧《险星海》、话剧《玩偶之家》在内的演出正常进行。从北水下廊道走向铜门的路程中，有10几组身穿戏服的演员热情地邀约观众合影。从话剧、歌剧到舞剧，熟悉的艺术形象装点了夜晚的大剧院，满足了观众走进剧中的愿望。国家大剧院副院长龚吉成告诉记者，除了线下演出，大剧院还安排了线上内容和2个展览。 线上还有一个专门的策划节目，2个音乐会，一个是我们合唱团的音乐会。和我们管乐团音乐会，就是线上线下同精彩啊！我们就是以平常日的演出，但是呢，呈现我们不平常的精彩。 在东咖啡厅，大剧院还全新上线了以 5G 技术驱动的机器人咖啡师，能依托内置程序完美复制高品质的手冲咖啡。 昨天，随着最后一块玻璃幕墙安装就位，位于城市绿心的城市副中心剧院工程实现音乐厅外延亮相，比原计划提前10天。致敬传统的飞檐造型，音乐厅轮廓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料象于副中心的天际线下。 85岁高龄的艺术家韩美林昨天在故宫博物院舞厅午门展厅举办了那天未书艺术展，为他从古代金石、陶器、石鼓上提炼出的古文字进行了再创作，并且与现代器物结合。展览展出了艺术家创作的作品1500多件。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展览位于故宫博物院午门正厅和西燕翅楼，在包括水墨、陶瓷、紫砂、印染、木雕、铁艺在内的各类器物中，都能见到韩美林提炼出的天书字体。韩美林告诉记者，他多年来从散落多地的甲骨、石刻、岩画、古陶、青铜、陶器等历代文物上搜寻记录了数万个古文字符号。 我的任务就是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再到下里巴人，做了一些接地气的衣食住行、穿的、戴的、铺的、盖的，都给他设计到零距离的，这样子他适合现代人的审美。 展览策展人赵丽表示，这些当代作品在故宫展出，旨在营造一种无声的对话，把古文字的神秘、书法的韵致与现代器物结合，探讨古文字的发展历程和当代审美价值。 对于展览来说，我们更多的强调天书是一个来自传统的一种尊敬那另外一个就是韩美林先生的一种创造，他就把传统的东西怎么去组合，然后去转化为当代的视觉。 中国古文字的历史远比3000年更为久远，也更具有再创造的艺术意义。 这些文字是慢慢的形成，它也有一个历史阶段吧。 韩美林新著天书也同日首发，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那天为书展览持续到2022年3月20号，实行预约入场，全天限额3000人，额满为止。 冬至俗称冬节、长至、亚岁等，是健康储蓄的最好时节。此时人们只要顺应时令，做到多储蓄少透支，就能健康长寿。在冬至来临之际，河北省石家庄市图书馆特别策划了冬至人间情暖家园冬至健康养生展，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越是在寒冷的季节，越要注意饮食起居，调理身心，加强锻炼，确保身体健康。线下展览将于2021年的12月21号到2022年1月20号在老馆3楼展出。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作为2021年全国喜剧精品展演暨第二届蹦豆喜剧节演出剧目，天津河北梆子剧院推出的河北梆子喜剧专场演出，包括经典的剧目《防鼠测字》《三岔口》《小孤弦》，将于明年1月14号在中国大戏院和观众见面。 距离北京冬奥会的到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冬奥会的火种让冰雪旅游燃了起来。记者从各大旅游企业了解到，滑雪场已经成为度假的目的地，同时北雪南移的趋势也逐渐明显，冰雪活动在南方不断的升温。 携程的数据显示，张家口、长白山、亚布力、松花湖、北大湖等集滑雪度假为一体的滑雪场地备受欢迎，超过30%的一二线城市游客选择在雪季来临之前预订滑雪产品。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思萌、志强，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关注一下3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有小雪，最低气温-6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雪，最低气温-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小雪，最高气温3摄氏度；今天夜间有小雪，最低气温-5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我是思萌。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好的。 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